弟兄姐妹平安。 平安。 我们前面还有座位，欢迎，可以移到前面来。我也鼓励大家尽量不要总是坐同一个位置。就是我们新福教会没有特定位置，所以如果你可以每一次聚会都试着尝试不同的，以不同的角度来，不同的视野来领受真理。还有我希望如果我的发音不正确，或者讲话那个讲错字，希望你们给我这个恩典，就是之后可以纠正我。你们不应该容许这个恶习在新福持续下去。OK， 今天的欢迎，今天有新的朋友来到我们中间，那我们也帮助新朋友，总是帮助新朋友和我们的孩子翻圣经，帮助他们一起敬拜我们的上帝。OK， 今天的经文我们还是在何西阿书第一章，是从第一章第四节，其实到第二章第一节，但是由我来念经文，我还是念完整的第一章。如果我中间有所谓叫什么绞螺丝吗？我吃螺丝。OK， 谢谢纠正，也烦请大家容忍我。OK， 请你翻开圣经《何西阿书》，在旧约小先知书的第一本书，第一章，由我来念。当乌西亚、约坦、亚哈斯、西加做犹大王，约阿施的儿子耶罗波安做以色列王的时候，耶和华的话临到贝利的儿子何西阿。耶和华初次借着何西阿说话，对他说：你去娶淫妇为妻，也收纳从淫乱所生的儿女，因为这地大行淫乱，离弃耶和华。于是何西阿去娶了迪拉因的女儿歌蔑，这妇人怀孕给他生了一个儿子。耶和华对何西阿说，给他起名叫耶斯列，因为再过片时，我必讨耶户家在耶斯列杀人流血的罪，也必使以色列家的国灭绝。到那日，我必在耶斯列平原折断以色列的弓。歌蔑又怀孕生了一个女儿，耶和华对何西阿说，给他起名叫罗路哈玛，就是不蒙怜悯的意思，因为我必不再怜悯以色列家，绝不赦免他们，我却要怜悯犹大家，使他靠耶和华他们的上帝得救，不使他们靠弓刀征战马匹和马兵得救。歌蔑给罗路哈玛断奶以后，又怀孕生了一个儿子，耶和华说给他取名叫罗阿米，就是非我名的意思，因为你们不做我的子民，我也不做你们的上帝。然而以色列的人数必如海沙，不可量不可数。从前在什么地方对他们说你们不是我的子民，将来在那里必要对他们说你们是永生上帝的儿子。犹大人和以色列必一同聚集，为自己立一个首领从这地上去，因为耶斯列的日子必为大日。第二章第一节，你们要称你们的弟兄为阿米，就是我名的意思，称你们的姐妹为路哈玛，就是蒙怜悯的意思。感谢上帝赐给我们他的话语，我们先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求你自己祝福你儿子耶稣基督的道，也求你帮助我们在今天这段其实是令人心里很难过极为甚至灰暗的经文之中，让我们看到在对你的儿女来说，这一切都无非没有恩典。求你帮助我们听到恩典，宣讲恩典，也确实的领受恩典，让那没有蒙恩的人也借着今天的宣讲你的恩典的道而领受这最大的恩典。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们。我们台湾人是很重视姓名的，对台湾人来说，名字不仅是一个名字，名字也决定一个人的命运，所以父母会花钱算命为孩子取一个吉祥的名字。大约在十几年前，我不知道现在还有没有这个习惯，台湾忽然吹起一股改名的风潮。我周遭人的 我周遭的人都忽然改名字，而且好像是每几个月就改一次名字，有的时候我都不太确定我叫他的名字是不是他现在的名字。如果名字取得不够好，其实台湾的法律很便民，容许人换几次。哦，三次，三次名字。内政部说，人可以因姓名粗俗不雅或者其他特殊的原因更改姓名。所以，如果你姓余，名纯，我全然了解你为什么可能想要改你的名字。但是我猜，多数台湾人要改名不是因为姓名粗俗不雅，而是某种特殊原因。什么特殊原因？就是要改运。其实这是一种基于我操控我的命运，我决定我的身份的这种信念。这个信念当然不是台湾人的专利，而是自从亚当以来所有人共同的信念。上帝创造亚当并没有叫他要决定自己的命运，你自己看着办吧。上帝起初就为亚当预备他人生最终极的目标，也指定亚当要到达这个目标的途径，就是亚当本来应该按照上帝的吩咐全然顺服上帝以取得永生。这个永生就是享受与上帝永远的连结与团契。然而亚当从一开始他就要决定自己的命运，他本来是按照上帝形象所造的，却要塑造自己的形象。与其依靠上帝，他依靠自己；与其顺服上帝，他顺服自己的心意。亚当伸手吃分别善恶树的果子，就好似他为自己取了一个新的名字。亚当这个名字就不再代表一个属耶和华上帝名下的人，而是敌对上帝的人。第一个亚当就此成了第一个与上帝作对的人。自从亚当以后，堕落的人，堕落的天性就是不喜欢我的命运不是我主宰，我的身份不是我决定，我的名字不是我取的这个事实。堕落的人本性就讨厌有一个在自我之外的标准，有一个也不愿意承认有一个高过自我的权柄，就是上帝。人会以为没有人包括上帝可以决定我的名字、我的身份、我的命运、我的未来。如果我们中间有孩子对父母说，我不喜欢你们信的那个独裁的上帝，这其实不应该叫我们太意外，因为这不过是孩子们的本性，这也不过是这个世界不断教导他们的。所以在此我顺便一提，基督徒的父母，一个孩子所要学习的不是自尊或者自我肯定，而是尊主为大，而是肯定在自我之上的上帝。一位要强调孩子肯定自我、建立自我形象，你也不要奇怪孩子有一日会有他自己的形象，也会不屑舍己。一个肯定自我的人，定义上不能够舍去自己，跟随基督。自从创世纪第三章人堕落以后，没有人会天生喜欢上帝，因为每个人都想做自己的上帝，每一个人都要为自己取名字。在所有的民族之中，以色列人应该最明白名字与身份之间的关系。毕竟在所有人之中，唯独以色列人是称为耶和华上帝名下的人，是上帝亲自命名的百姓，是上帝特别救赎出来的长子，是与上帝立约的人，特别领受上帝的律法规范他们的作为。在颁布十诫之前，上帝他特别先提醒以色列人，我是耶和华你的上帝，曾经将你从埃及为奴之家领出来。基于这个事实，因此除了我以外 你不可有别的上帝，不可跪拜偶像，也不可侍奉他们，因为我耶和华你的上帝是基督的上帝。因此以色列人应该比任何人都明白他们的身份，上帝给予他们的身份规范他们的作为，而他们的身份绝对不是自己决定的或自己塑造的。正因为是他们是耶和华上帝特别拯救出来，为什么让你们做自己 ？No， 上帝拯救出来做他自己子民的人，所以他们理当遵守上帝赐给他们的律法。或者用另外一个概念说，上帝的律法反映上帝的本性，而按照上帝形象所造的人，或者按照上帝形象重新被造得救赎的人，必然也遵行上帝的律法。也就是说，蒙恩领受上帝公义律例典章的以色列人，若不遵行上帝的律法，他们就不仅是不遵守律法，更凸显他们摒弃他们的身份，或者背弃上帝赐予他们的名字，违背上帝律法，拜别的神，跪拜偶像的人，岂能称为归属耶和华名下的人？所以在今天经文里面，耶和华上帝三次命令先知何西阿要给他的儿女取名字。基督徒都喜欢用圣经的名字，但是我想没有一位基督徒，在座的基督徒，会想要用这三个名字来为自己的孩子命名。这三个名字很难听，而这就是重点。重点就是这几个名字令人惊骇，这三个名字直接颠覆以色列人的自我认知。先知何西阿受命娶淫妇为妻，也要收纳淫乱所生的儿女，又要按照以色列人的属灵淫乱来命名他自己所生的儿子和女儿。我很难想象先知何西阿他心中有何感受。在乐乐出生之前，小玉他鉴于我深厚的中文造诣，他请我帮外甥女取一个名字。我当时也的确很努力的想要给他取一个名字。你知道他们姓别，要取一个以别为开头的名字，其实是有一定的困难的。圣经里面倒是有几个别字开头的名字，别示巴、别西卜。所以后来乐乐这个名字别大乐其实是小玉他取的。哇，你们都知道我非常崇拜我的妻子，但是我特别赞叹不已小玉居然为乐乐取了这个名字这个事实。这个名字是那么符合乐乐这个人，我很难想象他会有其他的名字。上帝要何西阿称他儿女为耶斯列、罗路哈马、罗阿米。你知道这些名字的意思？我们能否想象这座父亲的他心中感受如何？耶和华对何西阿说，给他起名叫耶斯列。耶斯列的意思就是耶和华散播 scatter。 这个字可有正面的意义，就是散播种子使其丰盛的意思。这字也可以有负面的意义，就是打散使其散离的意思。耶斯列也是地名，就是当初邪恶的亚哈王谋杀夺取耶斯列人拿伯葡萄园的地方。这之前丹纽牧师有讲过，也是后来耶户击杀亚哈王朝家族的地方。耶户就是先知何西阿时代耶波罗王的先祖。我必讨耶户加在耶斯列杀人流血的罪。耶户他不仅是杀了亚哈王的儿子约兰，杀了亚哈王其他70个儿子， 杀了亚哈的妻子，就是那个邪恶的皇后耶洗别，杀了一群拜巴利的人，他也杀了南国犹大的王亚哈谢，杀了亚哈谢的弟兄。耶户这个人流了许多人的血，上帝要讨耶户在耶斯列的血债并不令我们意外，但是上帝曾经特别吩咐耶户说，因你办好我眼中看为正的事，在列王记下第十章，这是指他杀了亚哈王家族的这件事，按照我的心意待亚哈家，把他们全家都杀了，这是我眼中看为正的事，你的子孙必接续你做以色列的国位直到四代。这是什么意思？耶户这人确实是上帝他自己所立所恩高执行上帝心意的人，但是他也是按照他自己的心意流人的血，上帝没有叫他杀犹大王亚哈谢，他也经文告诉我们没有尽心遵守耶和华以色列上帝的律法，没有离开耶罗波安，使以色列人现在罪里的那罪，什么罪？就是以色列国从立国一开始就犯的罪，拜偶像的罪。上帝没有立即向耶户讨血债，这个延迟的审判，我们怎么理解这延迟的审判？它就是上帝丰富的恩赐，宽容和忍耐，目的是要领人悔改的恩典。这提醒我们一个事实，上帝确实会使用恶人行正的事，但是这不表示恶人行正事就为自己赚取恩典。如果恶人蒙恩，甚至为上帝行正事，这全然是上帝他凭着主权要恩待谁就恩待谁，要怜悯谁就怜悯谁。但是延迟的审判绝不代表上帝忘记公义，或他不向恶人讨债，因为总有人要偿还罪债。再过片时，今天的经文，我必讨耶户家在耶斯列杀人流血的罪。走在耶户之后四代，耶罗波安二世的儿子撒加利亚做以色列王，只六个月就被暗杀，就此结束了耶户王朝在以色列北国做王的时代。北国以色列在何西阿命名他儿子耶斯列出生之后，大约不到30年就亡国。耶斯列，你可能注意他的发音接近以色列，要好似上帝说，你们既然不做我的以色列，我就叫你们做耶斯列，我耶和华就将你们打散。到那日，我必在耶斯列平原折断以色列的弓，这是当初耶户就是用弓杀了以色列王约兰，而凡动刀的必死在刀下。第六节，歌篾又怀孕生了一个女儿，耶和华对何西阿说，给她起名叫罗路哈玛，就是不蒙怜悯的意思。我上帝对人展现最显著的属性就是怜悯，我们的上帝是怜悯人的上帝，特别是对他子民以色列人的怜悯。虽然以色列人从一开始就悖逆上帝，就不忠实上帝，就拜偶像，但是耶和华却因为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所立的约仍然施恩给以色列，怜悯他们，眷顾他们，不肯灭尽他们，尚未赶逐他们离开自己的面前。在之前，耶和华曾经向摩西宣告，耶和华是有怜悯有恩典的上帝，不轻易的发怒，并有丰盛的慈爱与诚实。之后 耶和华会透过先知以赛亚说，妇人也能忘记他吃奶的婴孩，不连续他所生的儿子。若即使有忘记的，我却不忘记你。耶和华不忘记以色列人。然而现在他却说，我必不再怜悯以色列家，绝不赦免他们。绝不赦免他们，其实这一段字眼，这句话困扰不少的学者。因为如果直接翻译，是没有不在里面，而是我必要赦免他们，但是我绝不再怜悯以色列家，必要赦免他们，这显然有其自我矛盾。比较好的选项是将这个字和合本的我绝不赦免他们翻译为我必要将他们举起，这个字也有举起 raise up 的意思。我必不再怜悯以色列家，必要将他们从地上举起，连根拔起，分散到外地。我想这是比较符合上文下文的翻译。给他起名叫罗路哈马，就是不蒙怜悯的意思。对总是特别蒙上帝怜悯的以色列人来说，这就是上帝宣告，你们不再是我的儿女。这是一个父亲不认他自己的儿女，这是父亲断绝与他儿女之间的关系。在这段经文里面，所以夫妻之间的婚姻，父亲与儿女之间的关系，都表征上帝与他子民以色列人之间的关系。而这位父亲，我们要记得，是从一开始就专爱以色列人，拣选以色列人的耶和华上帝。如果一个丈夫和妻子离婚是很痛苦的过程，而耶和华上帝痛恨离婚，那么我想父亲与儿女的关系决裂更叫人痛心，不是吗？或更违背天性，就如要一位父亲命名自己的女儿不蒙怜悯，这你仔细想是抵触人性的事。以色列人不蒙怜悯，因为他们第二节告诉我们大行淫乱，离弃耶和华。与其说他们不配得怜悯，因为有谁是配得上帝怜悯，更精准一点的，我们应该说他们的属灵淫乱就印证他们真实的身份，就证实他们原来就不是蒙耶和华怜悯的人。因为凡蒙怜悯的也必顺服，而蒙怜悯却不顺服的最终也必不蒙怜悯，也必然显明自己是不蒙怜悯的人。第七节，我却要怜悯犹大家，使他们靠耶和华他们的上帝得救，不使他们靠弓刀征战马匹和马兵得救。这是先知预告上帝将在约五十年后施行神迹，解救犹大脱离亚述王。然后我们知道最终南国犹大他其实也没有全然服侍忠心于耶和华上帝，在北国灭亡之后约150年，犹大最终也亡国。这里讲我却要怜悯犹大家，是指南国当时仍然享有上帝延迟审判的恩典。第八节，割灭给罗路哈马断奶以后又怀孕生了一个儿子。所以这段经文描述何西阿生了三个儿子和割灭生了三个孩子，从第一个孩子到第三个孩子出生中间至少相隔了大约5年6年，或许更长的时间。你可以想象何西阿在这段时间的心情吗？我想象不出来有比他更无助的人了。上帝的心意是要人生养众多，但是我怀疑先知何西阿以为自己是按照上帝心意生养众多。他的第三个孩子出生，耶和华说给他取名叫罗阿米，就是非我名，不是我的子民的意思。 因为你们不做，或者因为你们不是我的子民，我也不做，不是你们的上帝。这什么意思？上帝和以色列人之间的关系是婚姻，也是父亲与儿女之间的关系，也是约的关系。约是上帝与人关系一个最基本的单位。人若非在上帝的约内守约，就是在约外背约，也就是说，人不是守约的人，就是背约的人。以色列人之所以蒙怜悯得拯救，成为耶和华独爱的长子，因为在埃及，以色列人因做苦工就哀息，就叹息哀求，他们的哀声达到上帝，上帝听见他们的哀声，就纪念他与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以色列人先祖所立的约。以色列人之所以有别于世上其他任何的人，是因为他们是与上帝有约的人。上帝与以色列人立约，以最简单的方式表达，就是你们要做我的子民，我要做你们的上帝。你们要做我的子民，我们可说这就是约的条件。如今你们若实在听从我的话，遵守我的约，就要在万民中做属我的子民。我要做你们的上帝，这就是约的应许。我要与你和你世世代代的后裔坚立我的约，做永远的约，是要做你和你后裔的上帝。如果罗路哈玛这个名字，这个孩子代表父亲与子女关系决裂，那么罗阿米非我名，这孩子的名字就宣告上帝与以色列人不再有约的关系，他们就与世界上其他人没有差别，不蒙怜悯，不再是上帝的子民。我也不做你们的上帝，这个原文其实没有上帝这个字，直接翻译可翻译为我不再是你们的，我不再是为你们的。好，耶和华起初对摩西说我是，中文翻译我是自由拥有的，我是打发我到你们这里来，我是就是耶和华上帝的名号。以色列人是以我是为他们的上帝，我是是为以色列人的。如今以色列人成了罗阿米，不是我名，耶和华我是上帝也成了以色列人的我不是。这应该令人胆战惊心。我想在此我们可以讨论一个神学上的议题，就是人是否会失去上帝的拣选啊？预定论、拣选论，我们终于在讲道中提到这个，不辜负我们是改革中的小伟的。 Sorry， 以色列人是上帝所拣选的子民，所以他们怎么能够失去上帝选民的身份？就此神学家会区分约和拣选。约的范围比拣选更广阔，换句话说，凡蒙拣选的人必然是在约里面的人，但是在约里面的人不见得都是真正蒙上帝拣选的人。也就是说，一个人可以进到约里面，一个人可以享有约一切外在记号，这对以色列来说就是受割礼、守逾越节、献祭等等，对我们来说是什么？洗礼还有守主的晚餐。他可以享有这些约的外在记号，就此来说他的确是与上帝立约的人。但是如果他不忠实的守约，其实就印证他并不是真正上帝的选民，或者用保罗的用词，他不是真犹太人， 与其说他失去拣选，我们应该说他从来就不是上帝所拣选的。这个与我们在新敏信仰告白课程提到有形无形教会的概念是平行的概念，这与我们很有关系，不是吗？上帝与我们和以色列人所立的约，我们会说是不同的约吗？那是同一个约， right? 自从人堕落以后，所有人如果领受上帝的恩典，是领受上帝的恩典之约。虽然外在执行的方式有所不同，但是约的条件 ，yes， 约是有条件的，约的条件是一样的。什么条件？人凭着什么进入与上帝的立约？只有一条路，凭着行为吗 ？No， 凭着你的好个性吗 ？No， 凭着信心。以色列人和我们一样，我们都是凭着信心领受恩典之约，其中恩典，所有的恩典都是凭着信心所领取的。而真正的信心必然会发出仁爱，有其工作，因为没有行为的信心，雅各说是什么？不是真信心，是死的。我们说，我们会问，我们可不可能失去上帝的拣选？简单的说，因为拣选从来就不是我们的，因此也不是我们可能失去的。但这不是说，如果你受洗，如果你领圣餐，如果你说你信耶稣，如果你在这个约里面领受这约外在记号，都是真正蒙恩得救上帝的子民。如果一个人说他信耶稣，他也在这里领圣餐，却没有顺服基督，没有认他为主，没有发出仁爱，没有善行，没有行为，不愿意彼此饶恕，没有活出新人的样式，那么这个人他也不应该太奇怪，会在那一天主会对他说，你罗阿米不是我的子民。而上帝是选民，选民，真正的选民，有没有可能听见主对他们说，罗阿米？如果你要听到这个，最好不是在那一日，而是在那日之前，你还活在世上的时候听到这句话。何西阿是对所有以色列人说话，罗阿米这个名字是给所有以色列人的警告，罗阿米也是对以色列人之中真正上帝选民真实确切的警告。这个警告对上帝的选民，真正蒙恩得救的人来说是恩典，是要叫他们不断的悔改归向耶和华，就如父管教儿女，上帝也会对他的子女发出最严厉最严厉的惩戒，因为主所爱的他必管教又鞭打凡所收纳的儿女。因此改革中的神学家特别认知，在福音里面有律法，就得救的人来说，福音和律法全然不互相抵触。福音之中有律法，有警告，有训诫，为要保守上帝的选民，保守到底。这样我们也就不奇怪，在这段最严厉、最令人畏惧、毛骨悚然、非常不舒服的经文里面有福音。在一章十节到二章第一节，何西阿三个孩子的名字都得到翻转。第十节，然而以色列的人数必于海沙不可量不可数，这是说就算以色列人不忠实，耶和华上帝信实，他必要成就他的应许。从前在什么地方对他们说，你们不是我的子民，将来在那里必对他们说，你们是永生上帝的儿子。犹太人和以色列人必一同聚集，为自己立一个领袖。后来保罗和彼得都引用这段经文，来描述本来不是上帝子民的外邦人，如今和犹太人、以色列人都一起在耶稣基督里面成了上帝儿女。 他们从这地上去，因为耶斯列的日子必为大日，从这地上去，或者从地上升起，就如同种子从地上发芽。因为之前耶斯列耶和华打散的，如今成了耶斯列耶和华撒种的。你们要称你们的弟兄为阿米，就是我名的意思，称你们的姐妹为路哈玛，就是蒙怜悯的意思。哇，这就是福音 right？ 但是最后让我们再问，我们之前提到对先知何西阿这个人的认识不多，因为经文给我们的线索不多。但是我觉得我们可以问，身为父亲的先知何西阿对他这三个儿女的名字有何感受？或者我直接问你们，在座的父亲，在座的母亲，如果你的儿子女儿名叫被耶和华打散，不蒙怜悯，不是我名，你会有什么感受？如果你能开始体会先知何西阿的心情，我想你就开始一瞥上帝的心意了。就如何西阿先知必然体会上帝的心意，我们读这段经文很难不怜悯先知何西阿。然而我们真的应该要同理的是上帝的心意，这就是上帝对他所爱的淫妇，他自己收纳的悖逆的淫乱之子的心意。也就是说，如果我们能这么说，借着先知何西阿，我们也可以体会上帝的感受了。爱一个人总是有代价。乐乐，请你坐好。爱一个人总是有代价，爱一个淫妇的代价不菲，爱淫乱所生的儿女是要人付上极高的代价。这段经文宣告上帝要实现约的应许，就是以色列的人数必如海沙，他也要翻转儿女的名字。但是让我们问，他要如何实现应许？他要如何翻转儿女的名字？其实从一开始他就告诉我们了，不是吗？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你要伤他的脚跟，创世纪第三章。上帝他自己要付上人违约的代价，创世纪十五章。耶和华他自己要准备献祭的羔羊，我儿，创世纪二十二章。永生上帝儿子要成为人子，上帝的独生爱子，他所喜悦的要受洗归入我们的名下，好叫我们归入永生上帝父子圣灵的名下。上帝的儿子成了人，好叫我们人成为永生上帝的儿女。这就是名分的翻转，不是吗？名字、身份如何翻转？那满有怜悯、有恩典的，在十字架上成了罗路哈玛，不蒙怜悯的。那我是在十字架上成了罗阿米，不是我的子民。上帝的儿子在十字架上喊：“我的上帝，我的上帝，你为什么离弃我？”在十字架上，我们的主拿撒勒人耶稣成了耶斯列，被 耶和华抛弃的。哦，翻转，弟兄姐妹，这就是翻转。你要改运吗？这就是改运。他被挂在木头上，亲身担当我们的罪，使我们既然在罪上死，就得以在义上活。因他受的鞭伤，我们便得了医治。何西阿他们那时所指望的是犹大人和以色列人一同聚集所立的领袖，就是大卫的后裔弥赛亚，耶和华的受膏者。而我们所信所盼望所爱的也是这同一位我们的主拿撒勒人耶稣基督。让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承认我们全然不配称你为父，你不是我们的上帝，我们也不是你的子民。我们本在所应许的诸约上是局外人，而且活在世上是没有盼望，不蒙怜悯，没有上帝的人。我们都是淫乱所生的儿女，死在过犯和罪恶中，与你为敌。然而你爱我们，你赐给我们新的名字，新的身份，新的生命。其实你赐给我们的不外乎就是你自己的独生爱子。哦，这还不够，你还赐给我们你的圣灵，你将你自己给了我们。看来你何等的爱我们，我们是你的子民，是蒙你所爱的儿女。天父，愿你的儿女都能够体会你如何爱我们的心意，领会你对我们犯罪的厌恶。求你叫我们活出那新生的样式，就是你儿子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样式。为了他的缘故我祷告。今天是圣餐主日，我没有忘记。Okay. 我们今天在这里领主的晚餐。主的晚餐是我们的主他自己设立的，是我们会说是可见恩典的管道。这什么意思？什么是可见恩典的管道？老约翰写说，论到起初原有的生命之道，就是我们所听见所看见亲眼看过亲手摸过的，这生命已经显现出来，我们也看见过，现在要作证，将原与父同在且显现于我们那永远的生命传给你们。我们将所看见所听见的传给你们，使你们与我们相交或者团契。我们乃是与父并他儿子耶稣基督相交的。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使你们或使我们的喜乐充足。也就是说，使徒们他们曾经看见那永远的生命，那生命之道，他们曾经摸过上帝的儿子耶稣基督，但是如今他们曾经看见听见摸过的不在地上，他在天上。我们也就此不再凭着我们的眼见，我们的触摸认识那永生的主，就是我们的主。但是在我们的主离开世界之前，他没有忘记我们，我们这些凭着使徒的话信他的人，他为了我们的缘故，他设立今天主的晚餐。这个就是我们可以看见、可以尝到、可以摸到的恩典。什么恩典？我们在这之中领受什么恩典？ So， 在座的各位弟兄姐妹，如果你今天凭着信心吃着饼喝着杯，你领受不外乎的就是我们主耶稣他自己的肉，喝他自己的血。也就是说，这个恩典管道所领受的恩典不外乎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自己。你确实具体真实的领受主耶稣，这是我们的主为他的心腹舍去自己的。圣餐是为主耶稣他身体的肢体所设立的， 因此，如果你是隶属基督教会的成员，这个餐是为你，今天是为你所准备的。但是，如果你不是基督教会的成员肢体，我奉主的名警告你，不要吃主的晚餐。我今天再次邀请所有领圣餐的弟兄姐妹思想这圣餐的意义。主的晚餐是赐予与他连结，也就因此与彼此连结的人吃的。如果你认耶稣为主，如果你确实知道你是与今天在座的弟兄姐妹基督的肢体连结，这圣餐就是为你所预备的。但是如果你不属于基督，你也没有与基督的肢体连结，那么主的晚餐不是给你的，不是给你的，而你领主的晚餐对你也毫无益处，反而有害。这个餐是主给他宝血赎回的罪人吃的。如果你承认你自己是罪人，如果你认耶稣是你的救主，你生命的主，如果你与罪挣扎，如果你悔改认罪，这个是给你吃的。你需要这份属灵的征战的粮食，你需要领这个恩典，才能够致死罪，活出新人的样式。然而我们中间如果还有不认识主耶稣基督的，你还不认知也不承认自己是无可救药的罪人的，你中间，我们中间还有不愿意与弟兄姐妹和好的人，这餐不是给你的。我奉主耶稣的名禁止你领这个饼和这杯酒。我也愿主施恩，叫你有一天也渴望吃他的晚餐。我们先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你赐给我们的不外乎就是你自己的独生爱子。我们也感谢你的儿子在离开世界的时候没有忘记我们，我们这些在世却不属世的人。也愿我们今天吃他的肉喝他的血，就真实领受他自己，也就此真实活出他的样式。我们祷告是奉你儿子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上礼拜上个月，我们朋友 Daniel 牧师看到我们这边的照片，看到那个很大，他说：“你们在搞什么？那个好像圣殿的那个木从中间一分为二。”今天这是 more manageable， 这个是比较我可以应付。OK， 还有我鼓励大家，领大块的你就大口的吃，但是如果员工同工分给你的那块太大，你可以说我可不可以领小块一点。我们的主耶稣被出卖的那天晚上，他拿起饼来祝谢了，就拨开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我们请大家彼此等候，我们等一下一起吃。孩子们，如果你还不能够领圣餐，你今天看到我们领圣餐，你应该非常的渴望有一天你也可以快快的领圣餐。所以这就是激励你们 熟悉新敏小奥里问答最佳动力，好叫你也可以领圣餐。我们的圣餐很好吃，我们的主说，你们拿去吃了，你们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饭后，我们的主也照样拿起杯来说，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是我立的约，为多人流出来使罪得赦免的，你们每逢喝的时候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再次提醒，中间的是葡萄酒，在旁边的是葡萄汁。很高兴大家都拿酒，你们的牧师今天没有酒喝，已经没有中间的了，都拿完了。这杯是用我酒所立的新约，你们每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我们一起祷告。我们的主耶稣，我们感谢你赐给我们你的肉你的血，你说你们拿去吃，你们拿去喝，而我们吃你的肉喝你的血，就表明我们确实有份于你，我们是属于你的，你将你自己给了我们，这是多么大的恩典，也是我们全然不配得着的恩典，却是你自己给我们的恩典。求你叫我们今天吃你肉喝你血的人，真的成了吃什么就有什么样式的人，有你样式的人。我奉你的名祷告，阿们。 大家搬开。